小朋友们，一起来学下面的单词和词组，你也能唱出这样美妙的歌啦。 Little 小的。 Star 星星。 Twinkle 闪烁。 In the sky 天空上。 小朋友们都学会了吗？记得要唱着歌多多练习哟。